的声音。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今天是中秋节，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团聚的日子。而且这两天呢，北京的天气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哈，今天是一个非常适合赏月的天气。我们也希望家家户户能够过得团团圆圆，快快乐乐。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介绍一起和家庭的和睦有着直接关系的案子。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哈，叫做亲情引起的风波。那么到底是怎样的风波？几个家庭成员之间又引发了怎样的矛盾？后来又是如何解决的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和大家来具体介绍。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依据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长阳法庭的曲野娟法官。曲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曲法官，今天呢您跟大家介绍一起这个发生在亲情当中的风波，涉及到这个这一大家子。那么这一大家子都有几个人啊？您先把这个家庭的组成的情况跟大家讲一下。 老父亲、老母亲，还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 这六个人他们相互之间矛盾纠纷是怎么产生的？您把这个来龙去脉跟大家说一说。 这个大儿子呀，可能在这个家庭中不算是很出息的，然后脾气也不是很好，经常爱喝酒，然后结交了一群社会上的朋友，所以经常就是和家庭成员之间闹矛盾，尤其是老父亲和老母亲。这个老父亲的脾气也是比较耿直的，所以经常和他父亲发生口角。大儿子呢，之前在前门那边有一个平房，后来拆迁了，所以他就没有房子可住，他那个拆迁的房子给他儿子了。 大儿子的儿 子 了。 对、所以他就没有房子可住了。 嗯， 另一个就是他已经和他老婆离婚了，之前呢一直和他老父亲老母亲一起居住在房山的一套房子里。 但是您刚才不是提到大儿子有点不务正业吗？ 对 啊，那这是，但是他跟自己的父母一块住，岂不是给父母添了很多麻烦？ 对对，他这个老父亲呢，因为经常两人之间发生一些矛盾，发生一些纠纷，所以这个老父亲就想，之前也多次把他赶走了，不让他在这儿住了。但是后来有一次，就是2015年的时候，已经两年多没有联系这个大儿子，突然又回来了，就是非要住在他这个老父亲的房子里，就是说自己身体不好，没有经济收入，然后在外面游荡也，游荡烦了。想安定下来，这个老母亲呢，因为毕竟是自己的孩子嘛，然后也是，想着就是原谅他，然后自己就这不是三个人就住下来了嘛，住下来之后呢，这个大儿子还是没有改以前的这个脾性，经常发生一些矛盾。有一天应该是这个大儿子外面喝酒了，喝酒之后这个老父亲非常生气，然后想拿那个墩布啊去打他，然后这个大儿子一闪，这个老父亲80多岁老父亲就摔在地上了。 啊，老父亲80多了。 对。 哦，那大儿子岁数也不小了吧？ 对对，大儿子岁数也不小，60多岁了。 嚯，那这个大儿子的儿子估计都已经成年了。 对，已经成年了。 那结果这下这个老父亲摔在地下了，关键80多岁的老头这不扛摔呀。 对对，就是住院了、因为之前两人关系就不好，他虽然这个他允许大儿子住在他们家，但是两人之间从来不说话，从来没有语言上的交流，大儿子买了东西他也不吃，他从来不吃他大儿子买的东西， 老两口的自己买。 对，就是每老两口做饭自己吃，这个大儿子做饭自己吃，就是各吃各的。对， 看来这个关系真的不是很好。但这老两口他们的经济来源靠什么呢？ 他有都有退休金。 大儿子呢？ 大儿子没有正儿八经的工作，因为他之前是一个公司一个工厂的职员，在90年代的时候就买断了， 就买断工龄了，是吧？ 对对。 那大儿子这个这么长时间在父母家住，蹭吃蹭喝蹭住的，是不是总得有一点表示啊？比如说是不是每个月给父母点钱呢、或者说吃的由大儿子来掏啊，怎么样？ 这个倒完全没有，相反是他还经常跟老母亲要钱用呢。 哦，天哪啊，这个大儿子实在是不怎么样啊。 对。 您继续说，这个老父亲住院了，后来呢？ 这个老父亲住院了，然后是在医院，也因为他的身体啊，可能是老年纪大了，身体比较脆弱，然后也是一次这个摔倒之后就骨折了，骨折之后在医院总共又住了三四个月之后，他在医院的时候，然后这个大儿子也是从来没有去看过他，他也是比较伤心，然后就想着是要把他大儿子赶出去，因为感觉如果他当时说是如果不把他二大儿子赶出去的话，他应该就活不到年底了。 当时这个老人摔倒骨折的时候是在年初，是吗？ 对。 大儿子这么长时间都没看老父亲，那大儿子还住在父母的那个院子里？ 对，就是他的房子里，就是他父母都已经去医院了，他母亲要在医院照顾他老父亲，然后他自己一个人住在家里。 哦，那其他的子女呢？有没有去看父亲呢？ 其他几个子女都轮流去照顾他父亲。 其他子女还对老人还不错，是吗？ 对对。 那现在这个老头是下决心要把大儿子轰出去。 后来就是起诉到法院了，因为其他几个子女进行调解过，就是其他几个子女拿这个就算是大哥哥吧，也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他的脾气就像怎么说呢，就是类似于老赖吧，然后感觉被哪个子女被赖上之后都没法处理。 哦，就像一块这个膏药一样，一贴老膏药是吧？贴上谁就想甩不好甩。 对，所以后来这个老父亲就起诉到我们法院了。 他提出了什么诉讼请求呢？ 要是排除妨害。 排除妨害， 要就把他赶出家去。 赶出去。大儿子什么意见呢？ 大儿子不同意，就说他和他父母的关系没有很僵。另一个方面是，他也很照顾自己的父母。然后他母亲呢还有糖尿病，在他的照顾之下呀，他的母亲还长了13、14斤呢。 哦，是吗？ 对。 母亲认可这一点吗？ 我们从接触他母亲到这个案子结束，他母亲人心很慈善，大儿子做什么错的事情他都可以原谅，但是这个老父亲可能性格比较耿直一点。就是坚持11、12。 那老人这个请求到底有没有法律依据呢？ 首先我们是要看一下这个房子的归属，因为这个房子的所有权人是个老父亲，登记在这老父亲名下。从这个所有权可以看，这个父亲这个套房子应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以这个房子他有享有完全的物权，就有使用权，有处分权。但是这个大儿子在这个房子中他没有任何的权利，所以他这个老父亲完全有权利通过所有权的这个处分，然后要求把他赶出房子。 那么在这起案件审理过程当中，这一家子都来到法庭了吗？ 这个老父亲是委托了大女儿出庭的。 大女儿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就是她除了代表她自己的父亲之外，哈，她自己作为一个女儿的角度，对这个事情她有没有一些看法？咱们有没有去跟她了解一下？ 大女儿其实早已经对这个她这个大哥哥早已经类似于恨之入骨吧。 是吗？ 对，之前在前门房子拆迁的过程中，双方就发生过矛盾。但这个矛盾就是，我们只知道他因为这个拆迁产权问题有过矛盾，但具体内容我没有进行审查，因为和我们本案无关，所以没有进行了解。后来这个大女儿也是一心想要把他哥哥赶出去，因为想要还他父母一个安静的一个生活环境。 大儿子的也来到法庭了是吗？ 对，大儿子来了。 他这个真的是像这个老父亲母亲和这个大女儿所描述的那样的一种人吗？给您又是什么印象呢？ 他这个大儿子给我的一种印象就是感觉自己很有道理，但是他说的话却完全没有道理。 态度 或不是是也是那种是比较强硬的吗？还是说比较这个和缓的温和的？ 嗯，态度是的比较强硬的，因为他就要坚决要住在父母的房子里，他说他没地儿可去。 他也没有别的房子是吧？ 对，他没有别的房子。 嗯，那他不是说那个前门那个房子拆迁了，他儿子就可以借住在儿子那儿？ 他和他儿子关系也不好。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后来这个案子是什么结果呢？ 后来我们一审法院支持了这个他老父亲诉讼请求，就是让他限期内离开这个房子。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他大儿子提起上诉了，提上诉，在这个上诉的过程中，这个老父亲就去世了。 哦，老父亲真去世了？ 就去世了。 那真的没有到年底吗？ 没有。 哦，是吗？ 他是、是突发心脏病去世的。 但是老人已经出院了。 对，当时老人是出院了。在这个上诉的过程中，就是还二审还没有开庭呢、他这个老父亲就去世了。 哎呦，那真的像老人说的那样，没有熬到年底，还真是就没到年底。 对，他去世之后，这个房子的产权人就是相当于这个老母亲嘛，就是通过这个、因为从夫妻共同财产来说，他是老父亲去世了之后，这个另一半的产权归这个老母亲嘛。 嗯， 他那个老父亲那半产权再有其他的方式再进行继承。 对啊， 他这个老母亲呢是。后来经过调解，是说同意在这个产权还没有确定归属之前呢，同意这个大儿子先住在他的房子里。 嗯， 因为这个他这个老伴去世之后啊，老母亲就被接到他大二女儿家去居住了。 嗯， 所以一直没有在房山那套房子里居住。 等于说那套房子就是大儿子全占着了。 对，一直住着。然后呢、这个大儿子的说法可不是这样。 嗯， 大儿子说啊，在父亲出殡的那一天，他这个老母亲就因为。他认为这个老母亲有身上有好几套房子， 嗯， 所以被他这个小妹妹，就是这个二女儿给抢走了。所以后来就是一直不让他见，三四个月的时间都不让他见，他是这样的一个说法。 哦，说法是不一样的。 对， 按照咱们国家这个法律规定哈， 嗯， 就是说在二审上诉期间，一审的原告，那么也是二审的被上诉人， 嗯， 他去世的话，他这个案子还能继续审下去吗？还是怎么样呢？ 当时这个。他这个老母亲是另一个原告，就是一审的案子，他有两个原告，一是老父亲，二是老母亲。然后这个老父亲去世之后，按照程序上来说，应该要追加这个继承人，愿看看他愿不愿意参加诉讼。但是当时因为是其他几个继承人都不愿意参加诉讼， 嗯， 然后就只有这个老母亲一个人，就相当于还是他一个原告。他一个原告之后就和这个大儿子达成了调解、就是暂时允许他住在这个房子里。 嗯，那这个案子就暂时这么结了。 对，暂时告一段落。 啊，因为其实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哈。 对。 后来又有什么事儿呢？ 后来这个因为老母亲也是长期居住在二女儿家里啊。 嗯。 这个老母亲也想着因为这个关系已经闹到这个份儿上了，这个他百年之后可能这个自己的子女之间还要进行一场针对这个房子一个大战。 嗯，这老母亲已经预见到这一点了。 对，因为这个房子其实并不是他就是老两口买的房子。 嗯， 他其实当时因为他大女儿的条件比较好，是某个自北京某个大学的教授。 哦哦，是这样。 对，二女儿条件也不错。但是二女儿后来是生活方面可能出现了一点问题。 嗯， 家里出现了一点变故。这个房子当时是大女儿出了10万，二女儿出了10万， 嗯， 老两口出了3万。之前这个所有的费用税费都是这个二女儿掏的，又掏了20000块钱的税费、当时这个老爷子就是这个老父亲还在世的时候， 嗯， 然后也对这个当时这个出资情况进行了一个描写、对， 有一个文字上的这样一个记录。 对对、有这个一个记录，就担心呢、这个老母亲担心他百年之后就是他的二儿子或者是大儿子可能要来争这套房子，所以就是在他想着在他还在世的时候，提起一个所有权确认， 把这个房子给处理一下。 对， 哦，这个房子等于不是平房，不是农村的宅基地，这个 不是， 这个房子 是个房子，是一套房子，应该 是个楼房， 对，120平米的房子， 哦，那还挺大呢。这个房刚才呀，您一直说这个家有6个人哈，两个、这老两口，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但是您至今没有提到这个小儿子，就是二儿子，二儿子他是。自始至终就没有出现呢，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这个小儿子居住在通州和 和家里的关系吧一般般，然后他对这个房子当时因为是所有权确认嘛，需要把所有的这个有关于继承人这一块都要追加进来，追加为被告。二儿子呢就非常排斥，然后说这件事情我既没有买这套房子，我也不想去争这套房子，所以整个事情和我没有关系，为什么还要把我追加为被告。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咱们继续讲这第二个官司。第二官司等于说原告是这个老太太， 原告是老太太还有两个女儿， 两个女儿， 被告是两个儿子。 这个案子当中这个老太太和两个女儿他们是什么意见呢？ 他们是要把这套房子给这个二女儿， 全部啊？ 对，全部给这个二女儿。 哦，大女儿不要。 大女儿不，因为二女儿家里确实发生了一些变故，生活条件不是很好。 哦， 因为大女儿本身是生活条件是很好的。 哦，但是因为二女儿，比如说是她丈夫去世了，还 是 说孩子 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儿子是20多岁了，还是个弱智。 哦，所以这块要牵扯特别大的精力，花很多钱。 对对 对吧？ 啊， 那看来这个大女儿，就是姐妹俩关系很好。 对，姐妹俩关系很好。 姐妹跟这个母亲关系也很好。 整个案子是这个大女儿全权出面代理的，她既代理她妹妹，也有代理她母亲。她出席这个诉讼的目的，就要把她这个房子争取到给她妹妹。 那这是这个原告方的想法哈。那俩儿子什么意见呢？ 二儿子刚才我的意见也说，他的意见我说了，就是他感觉这个诉讼与他完全没关系，他没有想要这套房子，也不想参加这个诉讼， 他也不想要这个房子。 对，然后这个大儿子呢，就想着因为是老父亲，他认为是老父亲的财产嘛，所以要按照法定继承的原则进行继承，他有一部分产权。 那咱们就分析一下哈，这个房子是怎么来的，包括这个房子的居住情况，当初这个钱是谁出的，出了多少，您都跟大家讲清楚了。 对，还有之前还有一个点可能要补充，因为之前在这个老父亲在医院的时候，他签署过一个赠与协议，这个房子就是在把他大儿子赶出之后呢，他和他爸有3万块钱，不是当时出了3万块钱吗？他们打算把这一份的相对应的产权份额给这个二女儿。 是老头跟老太太一块写的？ 对，都有签字。 还有这么一个协议。 对。 好，那下面咱们就分析一下，到底这个法律关系我们怎么能够捋顺，到底这个房子应该怎么分。 这部分产权我们要根据这个出资人的出资份额，因为当时跟我们根据我们确认的这个关于他们签署的协议，可以确认这个房子确实是老头老太太总共出资3万块钱，然后大女儿出资10万，二女儿出资10万，这总共是23万，23万块钱买了120平的房子，相关的税费是这个二女儿出的，总共是出了2万块钱，而且根据这个赠与协议呢，这个老父亲和这个老母亲把这个3万块钱对应的份额赠予给二女儿，所以就相当于这个房子现在只是大女儿和二女儿的。 跟您确认一下，就是说当时老父亲签的这个赠与的协议，是合法有效的是吗？ 对，当时这个大儿子也对这个问题就是也起过争议，就是说这个他认为这个上面他老父亲的签字是属于别人伪造的，但是我们也进行了司法鉴定，鉴定这个笔迹确实是老父亲签写的。 那接下来您继续分析哈。 因为这个案子中呢，原告的诉讼请求这一块是说进行过户，就直接将因为这个房子登记在老父亲的名下，他是想着通过这一起诉讼直接将这个房子过户到他的二女儿的名下。 这好像一个诉讼解决不了吧。 对对，所以因为在一个诉讼中没法完全解决，首先我们要确认这个赠与协议的效力问题，这个案子中也只能通过赠与协议效力的问题之效力确认之后，然后你再进行这个物权的变动。 然后呢，那这个现在刚才您说的这个效力是有效的。 对，效力确实是有效的，但是他在这个诉讼过程中，他这个诉讼请求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就给驳回了，就没有支持，没有支持他。因为他不能这么起诉，他只能是确认，首先是确认赠与协议效力的问题，通过赠与协议效力的问题再通过另一个诉讼，另一个案子，然后再确认这个通过，因为这个赠与协议成立了，他可以通过这个赠与协议将之前的登记人为老父亲，然后变更到他二女儿名下。 这个官司大女儿并没有打赢。 对。 但是他还得 是不是还得再重新起诉一遍？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儿是相关涉及到，因为赠与是属于一个债权关系， 嗯， 然后所有权这个转移就是登记变更属于一个物权关系， 嗯， 然后我们不能直接从债权就是赠与就是还没有确定债权成立的前提下直接过渡到物权。 嗯嗯， 所以首先要确认这个债权是成立的。 嗯， 从这个债权成立这一层关系上呢，再变动到物权的所有权变更这一块。 截止到现在，这还有新的发展吗？ 截止到现在是因为二审嘛，当时是我们一审预审处理的时候是同意给他变动了。但是二审给 您说 改判了， 就是您说同意变动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当时一审的时候在处理的时候可能是稍微有点问题，就是直接是给他进行了物权变更，就是同意过户到这个二女儿名下。 嗯， 然后在二审法院经过审查呢是进行改判了， 嗯， 就给驳回了，相当于是，嗯，所以现在呢他们经过因为前段时间也刚立案要进行确认，所有确认这个赠与协议的效力问题， 就他们先要确认赠与合同的效力。 对， 确认完了这个赠与合同效力之后， 然后再通过这个债权，就是成立的这个赠与协议是有效的债权，通过这个债权呢，再进行变更到物权。房屋份额的问题是已经确定了，因为房屋份额，这个老父亲已经放弃了，老父亲和老母亲相当于把他的份额已经赠予给了这个二女儿，就相当于这个房子现在仅涉及的这个大女儿和这个二女儿， 嗯， 大女儿呢同意把房子的个份额也给这个二女儿，所以现在就是只需要确认这个赠与协议效力就可以了。 确认完了之后其实就可以直接做物权的变更了。 进行登记的过户。 那这里面就没大儿子什么事儿了。 对，大儿子对这个判决非常不服，因为他是，首先是他感觉一审的时候是没有得到什么，就是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嘛，但二审的时候改判了，他感觉自己赢了，就是这个房子我还可以进行争取权益，但是现在是他又重新起诉了，所以又要新的一轮官司又要接踵而至。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所以说这官司其实还没有彻底完。 对，没有彻底完，因为他当时是上一个诉讼，相当于他诉讼请求有问题， 嗯， 所以没有获得一定的支持。 那作为二儿子的态度哈，他就是说这房子我也不想要，然后呢我也不想掺和这个事儿。那是不是二儿子其实他就可以放弃自己的什么权利，我就不完全不管了，是可以吗？ 嗯，其实不行的，因为首先这个案子中是确认所有权确认纠纷嘛， 嗯， 这个房子毕竟登记在他老父亲的名下，按照法定继承原则的时候，因为我们还没有审查其中赠与关系，所以没有审查其中赠与关系的话，肯定要把他二儿子追加进来，因为他是继承人之一，法定继承人之一，所以要把他追加进来。但是我们通过从立案到最后结案，整个的这个和二儿子的沟通过程中，这二儿子就是很不配合法院的工作，因为他感觉就是态度也很强硬，就是这个房子我完全没有争取过什么利益，为什么还要让我参加诉讼，还要让我承担诉讼费。 嗯， 当时确实他也是对诉讼费这一块，因为诉讼请求有这个诉讼费有两个被告承担嘛，所以他对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郁闷，就是说我没有想要任何的权益，还要让我来承担诉讼费，还让我去参加诉讼。 那这起案件我们能够说明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您觉得？ 首先我是想就是在诉讼过程中，因为法院审查的就是法律关系，法律关系，你想通过这个法律关系，你要对应一个诉讼请求，所以在起诉的过程中，诉讼请求一定要正确。就是通过这个法律关系可以直接审查到这个诉讼请求的，就像如果因为这个案子为什么到这么麻烦，就是因为刚开始的他的诉讼请求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就是凡是跟有关于这个所有权包括物权吧，物权所有权这一块的，首先要涉及到这个，如果涉及到不动产的话，肯定要先涉及这个债权，就相当于和别人签了一个买卖合同一样，合同就是一个债权，债权成立之后你才能通过这个债权推动物权的发展，你不能通过之前还没有这个债权就三级跳，一直跳到这个债权的这个变动上，所以我们这个法律关系要一级一级往上推动。 他这是因为一个家庭纠纷而导致的这么长的一个诉讼，那您觉得就是我作为一家人哈，我们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说我们能把它协商好，这个房子怎么分，还是说 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我们在今天所讲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诉讼是不可避免的？ 凡是涉及到家庭纠纷的诉讼并不说不可避免。嗯，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庭，就是小到自己的这个孩子女配偶，然后大到说父母和对方配偶的父母，这到这个大家庭， 对， 因为他是和我们是关系相当于是最近的亲人，最近的亲人那就有亲情，亲情所在。那亲情是什么？亲情就可以化解到纠纷的。 嗯， 但是如果是亲情对于这个亲情的漠视达到一定程度之后，那肯纠纷就不可避免了。距离最近的人最容易产生矛盾。 嗯， 如果要化解这个矛盾的话，那就包容用理解。 按照大儿子这个脾气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还暂时还不能够完全彻底了，因为大儿子现在住在这个房子里，那就算是这个房子以后真的是在这个物权上已经这个确认为是这个二女儿的这个房子了，但是大儿子他不搬走，那可能还得会引发别的诉讼， 那就可能又是涉及下一波的这个排除妨害。 对对对， 二女儿就是请求法院强制执行，强制执行把他这个轰走啊之类的。 对，所以这个可能啊还真得是再花一段时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是的 啊，所以说呢，我们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家庭以后会闹成这个样子，本来是好好的一家人，最后闹得分崩离析，不欢而散，最后形同路人。所以我们在处理一些尤其是这种大宗的财产房子的时候啊，一定要这个第一是慎重，第二呢还是要以这种亲情为重，是吧？ 对对。 嗯，好的。那么这起案件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长阳法庭的曲野坚法官，谢谢曲法官。 谢谢大家。 嗯，好，曲法官再会。 嗯，再会。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关注一下涉及到家庭方面的纠纷，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收听的是档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物空间和纪实传奇节目的制作人刘丽。休假的时候去英国，有一天住在牛津附近的一个庄园里，贪恋美景舍不得多睡，一大早就起来穿行于森林和草坡，不时还有肥肥的野兔从身边跳过。爬上一个山坡，一回头，一汪绿水就在晨雾中若隐若现。旷野无人，凉风拂面，我坐在这边山头看风景，一只乌鸦站在另一边山头看风景。总觉得生活在别处，总想着逃离车水马龙纷乱人群，却在远离尘嚣的这一刻发现，原来一直想逃离的地方最温暖。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